身体一直在找出口。身体不是敌人，它不是在卡你，它是在提醒你。你可以先不要急着把一切理顺，那些闷、堵、卡住的感觉，不是在刁难你，只是身体在告诉你，有些东西还需要被松开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怎么又放不下了，不用再怪身体怎么又紧起来，又堵住，又转不过去。先把那份内在的拉扯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放松，身体不是在挡你，它是在陪你慢慢找到出口。Thank you.